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公布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总体方案和筹备情况，华语电影大师王家卫将担任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电影节开闭幕式将于4月15号和22号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于4月6号到22号举行，期间将展映近500部优秀影片，其中一些重点影片的主创将来到北京参与映前映后的观众见面等活动。九件来自全国九大博物馆出现在热播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当中的国宝，昨天亮相故宫建亭广场，国家宝藏特展在这里揭幕。九件文物的数字影像通过 LED 高清液晶屏一一呈现。北京阅读季近日联合海淀区文委等单位举办海淀区2018年海之春新春文化系列活动西木学堂新春庙会，邀请孩子们和家长过传统大年，逛非遗庙会。孩子们可以在非遗展示表演当中亲身体味中国悠久的民俗文化，家长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回记忆当中热闹的年味儿和幸福感。春节期间，电影频道为观众准备了丰富的影片，大年初一到十五晚间黄金档安排年度最具影响力、票房超强的22部首播院线大片，包括《建军大业》《空天猎》《密战》《妖猫传》《奇门遁甲》《羞羞的铁拳》《重返狼群》《蛟珠传》等等，涵盖所有题材类型，包容多元风格制作。音乐猜评推理节目《异口同声》将于大年初二在浙江卫视开唱，节目将以用音乐唤起时代回忆的方式带观众一起回望远去的时光和心情。节目在邀请乐坛代表性歌手讲述金曲背后故事的同时，也将邀请经过甄选及专业培训的魔唱歌手们发起挑战，也向原唱歌手和时代金曲致敬。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春节将至，交通部门预计节前开始将出现交通高峰。记者从首发集团了解到，根据往年情况预测，预计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部分路段明天午后就将发生拥堵。交管部门还预计，农历正月初四开始将逐渐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初六初七各大交通场站周边将出现车流集中、交通压力增大的情况。本月20号，也就是正月初五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开行五条春运返京专线，方便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节后返京旅客的交通出行。正月初五到正月十五，公交集团将在北京南站开行天通苑、通州两条高铁专线。正月初五到正月初九的返京高峰期间，将开通分别前往三元桥和公主坟方向的两条夜间高铁快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最温暖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节目来到的是乐享生活2018年的春节特别节目的第二期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回顾的是我跟赵立新，演员赵立新老师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发生的时候，他是刚刚结束了国家话剧院的话剧《大先生》的演出。很多的观众可能对于赵立新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芈月传》里面长头发的张仪，转身他就成为了大先生。我们在回顾这期节目的同时，也会带来赵立新的最新动态。 Quiero que vivas solo para mí y que tú vayas por donde yo voy。 谢谢。 哎，这一次是演的是大先生这个话剧，现在也进入到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白热化的阶段。 嗯，也谢谢您抽空哈、啊，还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先生讲的是鲁迅先生的一个故事。 对。 我觉得其实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剧的成型、但是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对他一定是有挑战有难度的。对您来说这个难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我们说所有的历史人物能够搬上荧幕屏幕舞台的话，鲁迅算是难度最大的前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我们已经展现过的历史人物上啊，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英雄草莽这些呢，它毕竟是离我们比较久远。清宫戏大家已经看习惯了，所以就是那么一个套路。今人呢，大多的我们所谓的革命前辈也好，什么样也好，他有有史可依可查可据，而且没有那么熟悉大家，他是某个领域，比如军事方面的，那么军事方面的人可能了解一些。那么鲁迅呢，就占据了各种特殊性。第一就是应该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他，尽管现在00后的一波小孩们上来了，我们的文化处于一个比较弥留摆荡的感觉，课本当中也有一度在删去了鲁迅的文章，但我觉得他还是如雷贯耳，因为父辈们家庭周围环境教师社会都会好像避不开这个名字。但是呢，因为他长久以来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个一字胡，板刷寸头、长衫，一张苦脸，对吧？一张我以我血见轩辕的感觉，就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甚至谈不上生动，不近人情，冷酷冷冰冰，投枪匕首，这是我们能够看到鲁迅两个字脑中产生的这些词语。于是乎塑造他的形象成为了演员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这立成了一个丰碑，这个人物成神了，你弄不好就会失大分，不光是你的专业分，就是在广大人民心目当中你把他们的某些形象给毁了。所以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包括濮存昕之前塑造过电影当中的鲁迅，虽然没有太多人看过啊，都不会轻松了。包括最早的我们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们都曾经尝试的要做的一件事，今天这个任务突然就降临在我的身上。中国人我们的观众更喜欢以形似来作为先入为主的一个 条件啊，就是对于他们熟知的或者不太熟知的人，就像先说你像与不像。那么这个也很，当然很好理解吧，因为毕竟我没见过鲁迅，我们只看过他的照片或者是一些美术作品。我好像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像与不像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挣扎的角色。比方说我当初演蒋介石，胡梅就说你不像啊，导演就讲，但是我还是演啊。所以我可能更多的作为演员这么多年的锤炼的话，或对于诠释一个历史人物更看重的可能是走入这个人的内心，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神似，就是你将一种无论精神啊，一种气质，一种格调，一种内涵能够表达出来啊，让人觉得哎，就应该是那个劲儿的，说不出来，但是它是对的，和纯粹外在的去追求那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种形象，恐怕对我来讲更有意义。 嗯， 所以在我前面说了这么多的前提下啊，我反倒没压力，因为我不去追求形色了，已经，我完全把这个包袱扔掉了。其实这个包袱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对演员来说，它是一个大的锁链，它会捆住你的手脚，你失去自由，你的心灵不自由的话，你在尤其在舞台上，因为镜头还可以帮演员，是吧？镜头的剪接、光、声光色效这些都可以帮助演员，但是舞台上没有人帮你。 嗯， 舞台上你一百多斤就站在那儿，好与坏就是这样了，他要你最真实的表现，所以解脱了这样的一个枷锁和束缚以后，让我给自己要求的就是，是来演鲁迅，我根本不是鲁迅。但是我是演员，我可以演任何人，没有对错，但有好坏，好坏与否这得通过观众来检验。但是现在至少我解决了一个我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尽了勇气接下了这样的一个这单最难办的买卖。我们要说的话，第二步就是我让我的心灵得到了自由。我在此情形下我是坦然的。 嗯，这种坦然可能也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您对自己的演技的一个自信。刚才说了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大家对鲁迅确实是有每个人的期待， 对， 而且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看过他的照片，就是您说的那个形象会一直在。而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可能话剧相较于电影电视来说，它的这个一次性不可反复性，我觉得是最难的一点。我每次看话剧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说哇，演员是怎么把全场的台词，尤其是主要角色的话记下来啊？当然了，中间他也许会有小的出入，我们会不察觉，然后他又会慢慢的把它带过去。这一次大先生中间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肯定也会有这个台词的压力在。 这个压力更大在于我不能说它的量是比别的所有的话剧作品当中的人物量都大，但是它的量首先非常大，其二呢，它是引用了很多鲁迅原文中的东西。鲁迅的文风多少大家都了解一些，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那一棵 也是枣树， 是吧？这是他的敬望了嘛，对吧？友邦惊察论，国将之不国，这些东西他有他说话的，打出什么皮袍下的小来了这种，他有特殊的文风。他的文风犀利又智慧，但是他的文风与语境是我们今天已经偏陌生的了，就我们尤其网络时代，对吧？我们故意把汉字从谐音用错，到今天就不可思议，这个时代演变到底是往哪儿走呀？总之跟30年代、20年代鲁迅所处的时期是有巨大的不同的，所以他的语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遥远的，不顺口的，也不太入耳的。引用了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观众当中应该大部分不太知道他的出处，因为我们今天再去读鲁迅的人太少了。读了鲁迅能够记住他当中的很多话的也少了。研究鲁迅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因为他太难啃了，他有距离，他不温柔啊，他不舒服，或者他不甜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的都是甜腻的，一切甜腻的呀，软软乎乎的呀，热热闹闹的呀，不动脑子的呀，蹦蹦乱跳的呀，急赤白脸的呀，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啊，所以对他实际上很多人在心里是一个排斥。我觉得是一个排斥。这一次能有多少观众 走进剧场之前，我们不是特别看好这样一个逆商业而行的举动。 嗯， 但是现在挺奇怪的，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发自真心的，没有表演出来的，就是哎，我想去看看这个东西什么样。 嗯， 突然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人为什么在网络资讯这么发达啊，生活中出现了无数个偶像男神女神啊，因为之前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人们的膜拜率低，现在都高了嘛，现在他们的扫马路的你都可以成为什么男神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因为你看个人的内心的锁定，就意思是什么，突然对这样一个老男神吧，我们说他至少是个老偶像，他是民国偶像之一，无论你从文学角度，你从批评角度，从思想角度，他都是一个偶像，很多人把他当成偶像。那今天在这个时代怎么突然有人会感兴趣了呢？就我在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戏为什么要搬出来，搬到舞台上，它的意义在哪？就我发现了一点点可以跟大家小小分享，就是说哦，原来鲁迅在那个时代里提出的一些见解，一些思想，一些看法，一些真治实弊的药方，好像今天也能用。 嗯， 好像很多人觉得，哎呀，那时候这老偶像都说过这个话， 就能说着我现在的心思。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引起了共鸣的。 嗯， 啊，这让我们觉得啊有意思，那这个戏搬出就有意义。 嗯，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每一次要背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别听说把他的文章变成台词了，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就是混淆很多的东西，而且很拗口。 是的， 嗯， 就像我在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当中提到的，所以鲁迅无形中给演员其实加了很多道枷锁。 嗯， 哎呦，这是他的话，我别弄错了到时候。哎呦，他在这个情形下跟人说话，他是不是也特别要严肃肃穆庄严，对吧？嗯，他谈恋爱什么样？他被人女人求爱的时候，他是不是也特别端着？ 哎，我也好好奇啊， 是吧？ 这是鲁迅。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无时不端。 嗯， 对不对？他无时不端了，他连谈恋爱，他连去追求浪漫的时候都要板着脸的话，那满台端着一个鲁迅太可怕了。对于演员来说，你又不是鲁迅，真正鲁迅要端，人家会埋葬的。OK， 他是鲁迅，他端他是对的。 嗯， 你对吧？你只能是自露其丑，就觉得说，哎呦，演员太辛苦了。就是面对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如何去解放你的四肢？就是先解放你的四肢，解放你的大脑。就又回到了我刚才一直重复的，如何让你自己在鲁迅面前自由。 嗯， 你不自由，鲁迅就不自由，你塑造的鲁迅一定是不自由的。虽然鲁迅为了大众的利益，他觉得他牺牲自由，但也像他的话里面说的，我无法彻底牺牲，因为我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就我不能牺牲到底。所以从内心来讲，鲁迅还是一个极端追求自由的人。 嗯， 你让这么一个人极不自由，不好。 那赵丽新版的又已经有一点点自由感觉的鲁迅，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嗯， 迎接到了美好的东西的到来，他的汗毛孔都是张开的，他要迎接，他要享受。 嗯， 他要被浪漫的这种气息吹拂，他要微醺。 说到台词的复杂性和这个难易程度，其实之前《芈月传》当中的张仪、张子这个角色也完全不输他呀。 对， 因为首先那个年代，战国那个时期的台词，他也一定要保留啊，那个时候的还有很多很多大段的这样的台词。 职业演说家吗？ 对，我曾经看过郑晓龙导演的一个采访，他就说每次监视器前来看赵丽新演这个张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记下那么多的台词，而且又那么的酣畅。 这是自始至终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把话变成自己的。 嗯， 甭管你张子、刘子、李子，你就是演任何一个角色，这是首先要做到的。至于刚才说到张仪和鲁迅他们的特殊性，就是他们的话一般很难变成自己的，因为他比较拗口。 嗯， 啊，他比较生涩，他比较文言，但是也得变，还得变成，因为他只要寻到语言的内在逻辑，嗯，要么是情感逻辑，要么是形象逻辑，抓到这几个逻辑之后还是要变成自己的。 变成你看你在说自己的话的时候，就像刚才你提问的时候，你是无比的行云流水。 嗯。 但当这段如果是生生别人加给你，给我背出来的时候，你不会这么自如，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这是给自己提出的不可逾越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不能跨越这个，这是一个底线。就是作为演员来讲，我是会疯的，就是这话不是我说的，但我为了完成表演任务，我可以说什么叫我可以说。我必须说才对。放出到舞台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一段必须我心里得顺畅了，就是我是有坡慢水流，这个东西是自然的，别到那儿挡了一道之后呢，那是为了说，有很多我们经常听到说导演没问题，这个我可以完成。为什么叫没问题可以完成呢？那不是个任务，这是个享受，这是一个你的创造，这是一个陶醉的东西。完成是一般是一个任务，是一个工作，甚至是一个困难。所以在排鲁迅的时候，同样包括跟郑晓龙在跟郑导一起在攻这个芈月传的张仪的时候，都会说，只要一点说不这样不行，这样不舒服，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样，我们仍然会掰扯把它给理顺，理顺之后这个人物就特别的舒服了。 嗯， 但是在张仪的时候呢，比今天的鲁迅要负担小得多，因为战国时期的人更久远了，对吧？而且他不是那种带有革命家呀什么老一辈啊这种的标签，你没有那么沉重的那种压力。他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是一个恣意妄为的人，就他怎么都行，就有他耍起赖来不比街边的差，他端起来不比庙堂上的差，就他是那样一个两极式的人物。 嗯， 反而你会纵横捭阖的比较游刃有余。 但是张仪这个角色被很多的观众喜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概念当中那种，就是就大道理，用大道理，然后他的内心就住了一个大道理，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对，他自己在家躺在地板上的时候，他可以那个样。 他有他很多皮袍压着小，他不忌讳，他就勇敢的表达，他觉得就是真性情。他有他的人生观，包括价值观，他也不避讳。我爱财，但是取之有道。 你跟我谈钱的时候，我会很热衷跟你谈。 我不跟你玩清高，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的真实才会跟芈月建立了这种友谊，两个人才走这么远。 要看一个角色有没有被更多的观众喜欢，真的要看他的这个关注度哈。所以我曾经也关注了一下张仪这个角色，特别喜欢。我看微博热搜，大家叫战国郭碧琴，我特别想知道说这个热搜出来之前，您自己知道郭碧琴这样一个演员吗？ 我不知道啊，就因为不知，我原来以为不知者不怪，但是我不知，结果被我围惨了，就被痛殴了将近一周啊。他那个粉丝， 后来你就是了解说， 你怎么能不知道他呢？你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一副哇，让我一看， 你居然还要当战犯的他， 你居然胆敢，竟然。 战国郭碧婷，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热搜帖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可能在赵立新老师自己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芈月传》里面的张仪怎么会和演员郭碧婷发生关联呢？演员赵立新，他在电视剧《中国式关系》里面也有精彩的表现，所以在上半时段的最后，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Mr. Man》。 每一个失望，你用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Mr. Man， 有人在等你吗？小小天地，城市角落，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洒落，路灯陪你唱歌。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楚楚口袋里的梦想。

就叫穿，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而干。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我们来回顾的是我与演员赵立新的访谈对话。不管你记住赵立新是因为《于无声处》，或者是因为电视剧《芈月传》，亦或是热播的电视剧《中国式关系》，无论他出演什么样的角色，好像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进出这个角色。但是翻看赵立新老师的微博，你会发现真的和他演过的那些角色很不一样。到底微博上面电视剧当中哪一个角色他更喜欢又更像自己呢？我们继续跟他对话。 会跟他们有这个，你看原来连郭碧婷是谁都不知道啊，会上百度吗？啊，那上个百度，会去贴吧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形式跟这样的小影迷们去沟通。 贴吧没太去过，就是在仅在微博吧。他们有些提的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会偶尔参与一下。 还是会跟他们找机会来互动，知道他们的想法。 我更多的其实是被对方的要么幽默感和智慧打动的。就是有时候一个话题他一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会跟上一句。要不然因为他粉丝也特逗，他会觉得你厚此薄彼，你为什么跟他说啊，是吧？然后他们那有头脑人就会说，你看看人家的留言，那个技术含量， 智商取胜， 就平衡了。 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粉丝喜欢，我觉得可能您看您演戏很多年了，因为张译这样一个角色又赢得了这些小粉丝们的喜欢，就像你之前可能会说觉得没想到呀或者怎么样，也是，其实我非常，我现在就体内是个张译啊，就是我说的比较直接的话，可能以前您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学院派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张译这个角色这么的，哎，这 对 开心的时候可以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就不开心，好像没有给人这么近距离接地气的感觉。 对， 有哪一段或哪几段觉得就太难了，这个词儿怎么能够这样特别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台词？ 记忆力超强的人恰恰是要边扔边装的 记忆，对不对？ 对，就是我在录北京台档案的时候，我基本上有时候能够做到说一段看一眼差不多就可以上去录了，就是因为下一段我就迅速把它扔掉，就清空，才能再进了新的内容。张怡的好多段词，就是尤其朝堂上的都比较难，因为他很多时候说的是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的兵力部署，这很讨厌。然后各自的马匹兵武器，然后当时的地形地势，在战争中孰优孰劣，然后跟秦王分析大公主嫁到燕国以后， 当时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他很多名字跟今天特别不一样，那时候都是特别奇怪的名字。你看我们听这里边叫中行期 处理期， 对，这些都司马还好一点，但那些挺难背的。包括他跟秦王劝说，他说你把太子废了吧，把王后换了吧，就这种的。那场他不是要杀他吗，他有一大段，他就说当时这个周天子的时期其实就是这么做的。那时候他说因为这个嬴稷太小，他不愿意立他为太子，他就跟他举例子，他是周天子的时候一样，当时是右军，年小，人小势单，然后其母姜尚才是辅佐他打下了天下，如果没有这一番的话，也没有无法成就最后的周家的这种整个的这种伟大的基业。那么我们的秦国是以招贤纳士而广为传为美谈，今天如果是你在当法而择其的时候来徇私情，就会让更多的天下贤士不愿意为之而向往，这就坏了我们秦国的大计，你会去失去更多这种栋梁之才，那就不只是你看秦王嬴驷之事了，这个事情蔓延开来那就大了去了，就哒哒哒哒哒开始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比较难说难记的时候呢，我你觉得我有一个习惯，除了清空以外，就是我要再说这一句的时候，我的其实系统已经蹦到第三句了， 嗯， 所以我才接得上，就我中间不会让它空掉，这是一个习惯，这或者这是一个特点。就像我不知道你读东西，我读东西是，听了有点悬啊。我左眼在第一行这俩字的时候，我基本上右眼的余光是在第三行。那么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一溜就过去了，就已经知道内容了，所以我会，你基本上可以，我们可以找机会试都行，我不大会读错，记第一遍答，第一遍你扔给我一张纸，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读出来，基本不太会错， 嗯， 因为我就是扫描了已经。你要逐句的读，逐句的看，你就很容易出现错误，因为你不知道下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字， 嗯，而且没有连贯性，连不起来。 是的， 这是也是在炫耀自己的智商啊。 这是一个， 我觉得记忆力好的可能真的还是就是有天赋，就是确实是。 我们这个鲁迅都是灾难性的， 嗯， 为什么说灾难性的？我参加排练四天，我不知道。你对舞台剧有概念没有？对话剧，一出话剧，你认为一出话剧的排练时间正常的啊？就是一出正剧，我们不说那生活小破剧了， 嗯， 因为那是水口水话，你随便怎么编，你吃了吗？没吃，炸酱面那个，这是我们说鲁迅， 嗯， 你觉得一个戏的排练时间应该多长？ 我觉得两个月吧。 OK， 我现在参与的是四天的排练时间，所以。首先鲁迅的大量的词加上调度和位置以及灯光光位的话，这是基本不可完全不可为的事儿啊，这样别人听了真的会，我自己也快疯了，但是就是采用的我的肇事速记法。 这还是非常的厉害，这是可能是记一段扔一段，记一段扔一段， 这不能扔了。 对，可是你对啊， 这是不能扔的， 不能够扔掉呀。 对，这是不能扔。 说在前面也得想到后面。 对对对，除了很自豪的说自己的这个记忆天才以外，你们能做到吗？我睁眼就梦醒，第一件事就是哇哦，就进到了第几场第几段台词，这不是吹牛，我这几天早上都是这样。我比方我醒了，我就想起了其中的一段，我比较生，我就会再啪啪啪啪啪倒一遍，把剧本拿来，哦，扔，啪，这段就下来了。晚上睡觉前一定是那几场生的，默念到睡着，睁眼就是他。 哎，这个方法我原来也听我的老师讲过，说因为其实你睡眠，你睡着了，但是你的大脑在工作。它是可以工作的， 听起来有点神，但它确实有用。 对，就是你睡前 装进去了。 对对对，它其实在家 就像那个打字机，它已经打上去那个印记了。 嗯， 它有了，然后你早上醒来，哎，还热乎了呢，你这样你就再回想一下，再过一遍就。 对，我也觉得听起来很玄，但是可能真的通过你自己的实验证明是有作用的哈。 对对，我很好用。 好，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上海的方言哈，能不能也就是跟我们说两句方言的这个，甭管是台词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这个，用您会的几种吧？我觉得上海可能是一种，还有刚才提到的成都的某个下面的城市的， 我们就说四川话好了。我是在这个重庆附近，这广安附近这个武胜啊，武胜有个武胜县，下面有个清平镇，有个陈家寨，陈家寨有个小学。我在里边儿演这个支教的一个教师，这个支教教师呢，他的个人的情况也复杂，他有很大的一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干了有15年，后来呢，他觉得这个条件艰苦嘛，跟孩子们待的时间太长了，他有自己更大的想要实现，所以他不愿意再干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跳舞的舞蹈演员要帮助当地的一个小姑娘建一个舞蹈学校，培养他们当舞蹈演员。这笔钱呢就拿来让孩子们盖更多的教室，舞蹈教室。这个老师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利用这次机会来把更好的这个智慧精力用到小娃们的教育事业上。他会见了这些人的家长，并且跟他们讲说，今后他不再离开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他还是有感情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艰苦的，我们在那拍了有2个月，但是完了以后，我对当地的生活民情还是好有感情的。 我大概听懂了什么2个月呀，舞蹈呀， 对对， 关键词而已。 对，这就是在当地熏一下，平常有点概念四川话。 但是就熏陶2个月，就是这个拍戏的2个月时间。 平常我有四川朋友的时候，我有个毛病，一般你是外地的啊，我都会逗着你，会说两句你们那儿的话，然后只要抓住一个东西就会跟你拿着聊，我也不怕说不准，反正就说呗，说说就说成了。我们在山西拍，我们剧照老师是上海人，我肯定大早上一见的啊，侬刘老师侬早啊，耶侬早，侬干啥了，侬做啥，他就觉得很亲切，你就是吧。然后山西的厂工嘛，你就跟他说嘛，你干啥了？行不行？能行吗？能行。回去了啊？那就这了啊？他们都是往上挑的，挺好玩。 这语言天赋，我觉得真的是。 这些年好像大叔这个词儿慢慢的开始火起来了，而且呢比较时尚也比较潮的大叔很受粉丝的追捧。那赵立新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很潮的大叔，但是他在服装搭配上面啊，包括自己的喜好方面，也是真的有话要说的。 好，我们也还有补充的一个问题是跟鹿晗的啊，这个跟小鲜肉鹿晗也是有过合作， 对对对， 合作的感觉怎么样？之前对他有了解吗？ 之前我白痴，我对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曾经在微博上写，我以为他是韩国人，他到现场我都以为他是韩国人，因为他本身他说他们的组合是韩国组合。 你准备找他学韩语来着？ 哎，我还真是没有动这个念头，但是我是问他了，我说你韩语说得很好吧，正好我北京人啊，闹了这么一笑话。你想他韩国的乐团，然后他周围的经纪人乱七八糟全韩国人，那时候他还没脱离他那个乐团呢好像，我就以为他是韩国人啊，然后知道他是北京小孩，海淀区的，他说这是，就觉得挺亲切嘛，然后他自己非常谦虚，他觉得我没有从事过表演，这都是老师前辈，看起来人很真诚，合作也非常愉快。大家从那个戏上见识到中国粉丝群的这个疯狂，哇！ 所以你知道“小鲜肉”这个词儿哈？你觉得您在他那个年龄，就是在鹿晗那个年龄，算小鲜肉吗？ 肯定是鲜肉啊！ 哇，描述一下当时您的那个鲜肉状态。 你说，你再问一遍。 就说您自己在鹿晗那个年龄的时候，您觉得自己算小鲜肉吗？鲜肉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太不一样了。 嗯， 他应该有20岁。 啊，有啊有啊， 有了吧？ 嗯，20多了。 对啊，那么我们刚送出国嘛。我刚送出国，我20刚刚过20岁生日去的苏联，去的前苏联。 嗯， 那个时候的就首先是比较招人喜欢的，这是这一点我们是有共同的。 嗯， 甭管是俄国老师啊，当地的别的族的国的人。第二，我觉得是非常勇敢的，这个勇敢就是没有像现在成熟之后人的顾虑多了。那时候就是一个包一背，一脚走天下。欧洲我转完了，特别穷，睡火车站这都干过，但是无比有意思。你像现在你就没有这个心气了，你肯定就先，哎呦，我一定要旅游攻略，把酒店订好，哪儿最舒服的，从哪儿到哪儿，有交通工具，甚至那时候根本就不想走哪儿算哪儿，爱有没有。我觉得这是那一代小鲜肉们的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真的很勇敢。包括我们带女生出去，有什么地方把最好的一定让给他们啊，你没钱呀你。我就遇到我跟我同班同学就出去过，就是在苏联的同学，一女孩，我们是真的很好的朋友关系啊，这个没什么避讳，就是到那儿一张大床就愣住了，那没辙，你睡床我睡地没问题，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就是一个就是打个尖嘛，就是那种艰苦，就不以为是艰苦，就特别有趣，就觉得世界近在我脚下，我走到哪儿都很开心快乐，而且不断的去闯世界，也不在乎别人到底怎么看你，或者是有多少拥趸，都无所谓，所以这个就是巨大的区别吧。 那就是刚刚到前苏联，或者是你看也欧洲就走遍了，会不会那个时候也觉得说，你看因为长得哎还聊得那，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呀，不 这个意识是有的， 女生的大爷大妈 肯定是有的，那个自我意识是有的。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受女生欢迎了是吗？在小鲜肉里面 还行，还比较受欢迎。 那欧洲的姑娘是那会很 open 的，就是表达的方式会更热情。 对对对，加上我们中国孩子大部分是比较内向腼腆的，他们会因此失去很多机会。我说的是事实，因为我们东方美学一般都是叫含蓄之美，是吧？那边就得抓紧时机啊，你就得上了，要不然就过去了。所以好像我更勇敢一些。 哦，那个时候就是抓准时机。 那没有什么可能在乎的，就是学语言嘛。 嗯， 就是练俄语嘛。 哦，借着练俄语的机会。 是借着那个的机会练俄语。哦、对对。 好吧，小鲜肉里面，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勇敢。 勇敢，我还要讲的真的是勇敢。还有一点哈，我觉得跟今天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那么脆弱。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更坚强，我们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呵护过你，所以我们练就了说自己搞定，没钱的你自己去赚，你有很少的钱那你就吃很惨的饭，这没什么好说的，你没有任何觉得爸妈为什么不给我，这他们该给你吗？或者为什么没有给我创造这样的条件，怎么会这样就让我来，那你要怎样才让你来，就是这个年龄也不同，我们会非常自豪的说那时候这扔哪儿就可以就能活的是，而且一定要让自己活得很好，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我们去了多少地方都是很多惊险惊心动魄的场面都见过，这一点不在这吹牛，就是黑社会也碰到过，完全失去食物和水碰到过，沙漠进过，就是突然有哇，就是突然有一丝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接近过，现在回想起来挺帅的。真的， 曾经轻松过也很好啊， 哎，很好、啊。 当然了，有一个小鲜肉， 所以现在偶尔还敢疯一疯，就是因为跟那时候还是相通的。 受到那时候的影响，小鲜肉年代的影响。 对对对。 无论我们在电影、电视剧或者是话剧的舞台上面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演员赵立新，无论他的演出多么的精彩，看起来有多么的平静或者是淡定，但是其实他内心是住了一个狂野时尚大男孩的。 好了，今天的乐享生活春节特别节目的第二期，我们回顾了对话演员赵立新的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十点乐享生活再见。 浓浓一片春，淡淡几场秋，古来千山翠，吟诵大江流，千古雄文万世诗，书香伴我走。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浓浓一夜春，淡淡几行秋，读来千山翠，吟诵大江流，千古雄文万世诗，书香伴我走，心悠悠情悠悠，何无闲云梦情怀，犹在耳，低吟千唱诗乡愁，书香伴我走，书中自风流，中华好儿女，书香满山州，书香伴我走， thank you.